这个妇人饮食如故这一点啊，好像是张仲景啊在处理肾脏的用药的时候常常会带到的话，也不是常，就是有别的条文有带到。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吃的药是要处理肾脏的东西哦，最好这个病人他的基本条件是吃饭都吃得下，也就是他的消化机能没问题。如果你要这个人消化机能已经烂得不得了的话，你肾气丸吃进去也不能消化啊，所以就变成补不进去了啊。所以这个饮食如故的话，就是说如果同学在临床上用肾气丸的话，你必须要先认识这个病人的胃口还是蛮不错的。如果胃口不好，那你就要吃别的虚劳药先把他胃口补到好。因为如果你遇到一个胃口很差的人哦，你给他吃肾气丸之类的药物，不要说肾气丸，就是那种比较滋腻的药，几乎都会吃了就会拉肚子，就是他人的身体哦不能耐受，他的身体消化不动啊，所以这样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所以也算是一个临床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这个尿不出来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最常用肾气丸的是什么呀？基本的小便不利，就晚上常常要起床尿尿，这肾气丸很好用啊。至于说什么膀胱无力之类容易漏尿什么，那个桂枝龙母汤或者甘草干姜汤比较有用。而今天肾气丸常用的是什么？男人的射护腺的病，射护腺刚好在我们人体的这个会阴穴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会阴穴的话刚好三阴经都经过啊，所以三阴经有阳气流通的话，这个会阴穴就不容易阴实塞住啊，所以射护腺的病变用肾气丸调理，然后小便好了射护腺也好了，这个状况倒是常常可以用的。那你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得到说我们射护腺癌症，癌症是不是一定用肾气丸？那不一定，可能有些其他的加味，不过基本上是可以用的啊，所以就不只是妇人，男人也可以使用到。然后呢再来我们要用一条啊，把这个肾气丸症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的厥阴篇的这个11-119条。厥阴篇的这个11-119条啊，讲的就是糖尿病的基本症状了。而糖尿病的基本症状的话，搭上它从前面的这个117跟118条两条说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脉症的话，我想会更容易理解。这个我们今天称糖尿病啊，我用糖尿病去说古时候的消渴，在非常严格定义下的中医理论，其实会觉得不适合把现代人的糖尿病跟古代的消渴直接画上等号。可是呢我觉得反正我们中医对于病机的理解有的时候都是一个相当虚玄而推论性的说法，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倒不用要求那么精确，能够医得好就好了啊。那肾气丸医糖尿病的疗效是非常好的，所以因为医疗能力够，所以在这个病机上面啊稍微概略一点讲我想也没有关系。这个糖尿病首先它的脉，第一个脉的底子是什么？117条讲说，顺口脉，浮为迟，浮为虚，迟为劳，然后虚则胃气不足，劳则容气不足，就是一个人营胃不足的虚劳状况，这是糖尿病体质的第一个底子。那我想糖尿病的患者啊，这个他的心理运作的方法的的确确是有点虚劳，那种神经紧张的调调的人是比较容易得的。然后呢接下来另外一个状况出来，他说扶阳脉，扶而硕，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胃脉啊，脾胃的胃，这个胃脉呢哇扶起来好有力哦。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一个人的胃正在这样子烧烧烧的话，一个人的反应力怎么样？很饿很饿，对不对？可是呢他的脉扶起来而有力，底下空空的，不是就变成说他很有胃口吃，可是没有什么力道消化，这种感觉好像就是以脾胃来讲，你觉得他好像胃啊 太有力了吧，就你一个人在高兴什么东西啊，皮在那边软绵绵的都不动，你胃在那边光有力有什么用呢？他就是有这样的状况。他说当这些东西加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消渴的状况。消渴是什么？就是吃不饱喝不饱，这就消渴啊。吃不饱叫消，喝不饱叫渴。而消渴的症状，我们中医啊，古方派的临床观察是什么呢？小便多，饮一斗，小便溢一斗。这句话在说什么呀？其实，我觉得要谈到肾气完整啊，我们不如从，把刚刚所有的条文加到一起来说，就是啊，我们中国人的对于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阴的内脏脏腑来讲的话，阴的部分是五脏嘛，对不对？比较阳的部分是六腑嘛啊。而中国人认为这个五脏跟六腑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就五脏藏精，五脏藏神，也就是五脏里头是有藏一种东西叫做精的啊。而这个精是怎么来的呢？中医基础课的时候我有提出一些条文，就是中国人认为啊，人体里面的能量我们称之为阳气，对不对？阳气啊能够吸纳到五脏里面，当然是以肾脏为主了啊，就是在肺脏的时候它几乎就是以气的状态存在，就是能够吸纳到五脏里面，经过高度的压缩跟折叠之后呢，它会形成一种，如果以我们的五官干观察，据说是像一滴水一样的东西，而那一滴水是一个高度的生命力具象化出来的东西，现在听起来都在讲神话，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啊，就是我们有如此的假设。所以就是说身体里面也会有一滴水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是高度的阳气所具象化的东西。听说那种超级武林高手可以靠着运功从手指间滴出水来啊、哦，那个东西就是能量具象化的那个精啊、哦。但是这也是武林传说而已啊、哦，我就没有看到过了。那这个这样子的东西呢，它要能够存在，就是要在于这个人的阳气能够纳入五脏，对不对？能够收藏在脏里面。可是如果一个人他长期是处在我们那种虚劳的精神状况，就是那种紧张兮兮的活法啊，患得患失的活法，那他的这个阳气呢就常常在六腑这边烧，在六腑这边烧，于是他的阳气就不能密藏。而当本来要收藏在五脏里面的精啊浮上来六腑的时候，就变成说脏中之阳不足，然后这个阳浮因为虚而浮到外面，然后在六腑里面干烧。那这种情况会造成一个人怎么状态？你知道脏是收纳的，对不对？六腑是什么？是通道，对不对？食物进去出来的通道。所以这个人他就会很要吃很要喝，可是他吃了喝了之后好像身体没有什么吸收的能力，所以他就是一直吃，可是呢也不太会胖，就一直饿。然后喝下去的水他就觉得怎么才喝下去好像尿出来了，就是那个水本来在正常人体好像喝下去要经过转这里转那里转那里，大家吸收够了再这样子用拿来自己，就身体照理说身体是要把这个水啊吃干抹净再吐渣渣的，可是他就觉得喝下去就掉出来，喝下去就掉出来，就是对于饮食会呈现这样子的身体现象。于是如果以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代换到今天的西医学所说的糖尿病的话，就是你有一个细胞，然后细胞外面有血液在供应你的糖分，对不对？可是呢不知道你的细胞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于是这个糖呢就是吃不进来，就是细胞当这个五脏不能藏精的时候，这种神经质的体质的时候，人体是无能去养它自己的，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 所以细胞是吃不进来的，细胞吃不进来也会喊饿啊，喊饿的人体也会紧张啊，紧张了的话也会血糖升高啊，但是血糖升高细胞还是吃不到，所以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当你的细胞吃不到东西的时候，就会容易怎么样，容易虚弱，容易坏死，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还先不讲到虚弱坏死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短程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今天呢，西医学，不要说西医学，应该说一般民众吧，就是一般民众在谈到糖尿病的时候，往往一开始就会去讲到血糖，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收敛一下，我们去想一想，在西医院提到糖尿病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的主症是什么呀？我们不说中医哦，我们说西医啊。像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临期的主症，我们刚刚以中医角度讲，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哈。那如果是西医来讲的话，就是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口很渴很渴，然后喝冰凉的饮料会觉得特别过瘾。那这个六腑在火烧的人当然会特别过瘾啊，对不对？然后呢，一天到晚都觉得肚子好像没有饱足感，要吃东西。然后呢，第三个什么，吃那么多东西，结果也好像不太没有长肉啊，就人好像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健壮啊。然后第四个什么，就是睡得再饱也觉得很疲倦。那这样的状况加起来是不是一种虚劳，对不对？而这样的虚劳它的这个处理的层级哦，就是说跟建中汤症跟桂枝龙母汤症有这种不同的层级的差，因为这个东西它牵涉到五脏之阳浮越，才会有这种很奇怪的状况出来。因为你知道建中汤症、桂枝龙母汤症，那个人根本吃饭就不香啊，对不对？他就觉得都不消化，对不对？灵胃不通嘛，吃饭不香，没胃口。所以可是这种五脏之阳浮到六腑去乱烧的这种症状，他那个人是非常有胃口的啊。所以这是一开始的症状，然后这个一开始的症状再接下来会发生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再往下，我们现在都不讲医理啊，因为西医的医理我也没资格讲，我们讲主症。再来就是说这个牙齿会开始品质变差，眼睛会开始品质变差。所以品质变差就是说，比如说眼底容易出血啦，这个容易内障啦，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牙齿跟眼睛都完了，是什么，性功能衰退啊。这个人的，以男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厥阴肝经在管的这一块都不太行，肾的肝肾都不行，性功能就开始变烂了。那么然后呢，这样的虚损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开始有内脏的衰竭。其实这个内脏的衰竭你不要说这个一个细胞在饿死，五脏不藏精弄到六腑在烧，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身体加速老化。就是身体的上火是非常会让身体老化的事情，所以这个人的虚损蔓延到一个程度之后，是不是就会从有些人怎么样，脚底开始没有感觉了，对不对？然后小腿开始肿了，然后开始麻木上来了。哎，这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张仲景说的脚气啊，对不对？脚气冲心，少妇不忍啊，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副症，其实也是肾气管的主症之一啊。那开始坏末梢，开始营养都到不了，对不对？就手指脚趾黑掉，变成手指还不太会了，脚趾黑掉变成坏死坏举，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除了白内障跟坏举还有什么可怕？截就是，然后我们一般说截肢，就是因为他那个脚就放着死掉了嘛，对不对？那踩在地上都没有感觉，对不对？这些的问题啊，然后到后来就变得十分之严重，对不对？说这个人提早老化这样子，就在人还没有死，身体已经很多地方开始先死了啊。可是当一个人的身体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细胞吃不到糖，所以血糖升高，吓得身体赶快升高血糖，想要自救。这样的状态为什么要降血糖呢？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的学理点在这个地方，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被教育成糖尿病要降血糖呢？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就当我们以成败论英雄好了，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他在我们这些西医的眼中可以分成很乖的患者跟很不乖的患者。可是呢，我们今天的发现，就糖尿病要大家少吃糖降血糖这件事已经做到今天已经行之30年了吧啊。这30年中我们会发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些虚损状态啊跟血糖控制的好不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你说人呢、怎样感觉到自己血糖不对，血糖大概低到60以下人会昏倒吧，高到600以上人也会昏倒，那60到600之间人本人都没感觉了，所以不太能说这个东西。那当然有西医会说血糖高血会变酸、所以这个人会喘，但是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以中医来，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血变酸本来就是血糖跟还有肺跟肾在管的嘛，如果肺跟肾够好的话，你也不怕这血糖高啊，这也是另外在算。而西医在过去30年前就说你的身体会老化是因为血糖太高把你泡坏的，这件事情到今天一定要面临一次检讨跟反省。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见到的截肢的人很多，他的血糖是控制在很低的呀，对不对？然后那就不要说那些不听话的了，像我们周助教的母亲，我们丁助教的外公，对不对？都是到最后不听话一直活下去的，就听话都死光了。那郑助教的奶奶就是听话的，对不对？血糖控制到多少？120以下。那截肢截成什么样？从脚趾一直切到哪里？截到膝盖还是截到大腿？截到大腿，控制到120以下，截肢截到大腿。那我们周助教的母亲是到医院去看个什么病，医院都马上发出病危通知，因为他的母亲的血糖永远是破表的，可是到死都没有截肢。那我们丁助教的外公是糖尿病，医生宣判你只能活2周，这个老人家觉得被骗了不甘心，开始大吃大喝，然后就活了多久？2个月。如果不是在家里面摔死的话还继续活下去。就是有这种大爆冷门的故事今天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血糖压到120以下都要截肢的时候，那已经让人傻眼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就是乖乖的把血糖控制到很低很低，让什么毛病都还是来。也就是说血糖高固然不好，可是细胞吃不到糖的前提，你血糖降低了细胞更快饿死啊，所以死的还更快。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如果你不好好保养，到最后该来都会来，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好好保养的话，今天西医好像是说平均10年肾衰竭的样子吧，就你好好的降血糖，大概平均10年就会有相当高的肾衰竭的风险这样子。而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上面的洗脑，我觉得是很恐怖的。因为我希望我们人生做的事情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事情，不要去做徒劳无功的生命的浪费。就像我们如果降血糖果针对这个患者好，那没有话讲，就降吧。问题是没有用啊，可是为什么要降？可能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故事，如果你用一个非常笼统的方法讲，就是说一开始说这个什么啊，血糖太高很危险啊，那300算太高，那我们要降到250，然后压到250发现瞎掉的瞎掉，截肢的截肢，那不行，降到200。 然后发现还是瞎掉瞎掉截肢的截肢，那不行还是不够低，降到150，然后发现还是瞎掉瞎掉截肢的截肢，那不行降到120，那还是发生，然后继续降到100，再降都没有血糖了啦，再降人都要死掉了。那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是比较有意识的状态，就要警惕到说其实这个病血糖降没有用，对不对？可是好像现在西医因为已经叫你降要降30年了，现在忽然反口，这样也不太对，对不对？所以就压着，这件事情就这样压着。在医院谁都晓得降血糖没有用，可是谁都叫你要降血糖，那医生讲的还特诚恳。那这个我表妹在那边看到医生讲那么诚恳的时候，问我说：“表哥啊，你不是说西医生都很清楚这状况吗？怎么讲的那么用力？”我说：“据我们庄子的讲法是说，当一个人相信的信念啊、哦、不跟事实相合的时候，人会变成狂信者，像他的表。”其实很狂性的啊，就像传教士一样，就变成在家里面变成这样的一种对话。而像我觉得我们的西医呢，其实都是有一些反省的，但是这个反省的内容呢，永远是迟了20年才告诉你。也就是说，30年前说要降胆固醇，最近这些年胆固醇的污名可以说是洗刷得很干净了，所以这些个日子，报章杂志开始在有一些声音开始为胆固醇平反了啊。那么可是虽然现在开始平反，可是你回到家看到你的阿姨们什么舅妈们啊，这东西胆固醇好高，我不敢吃，对不对？还是今天在那边尖叫，就像吃个鸡蛋像要他命一样，对不对？就是猪肉好肥哦，我觉得现在都混账的要死。我现在没有在台湾跟香港啊、哦、已经江浙菜馆已经快要没有办法吃得到好吃的东坡肉了，就是说什么肥猪肉不行，你知道，就全部都越吃越瘦，那什么东坡肉全都是瘦肉，难吃死了。那这个这样子的一种，但我以美食的角度讲，其实是讲得太轻了。也就是说，过去30年一直流行降胆固醇，那看来现在就算开始翻案了，可能还要再过10年才能够普及吧。那现在牛奶开始翻案到今天，我觉得牛奶翻案到今天已经10年了，大家很多人还是爱喝牛奶啊，对不对？所以牛奶其实对身体负担是很重的嘛。那结果，可是这件事情最要命的事情，并不在于争出个是非黑白，而是过去30年已经为了降胆固醇这件事情，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人因此惨死了。怎么讲？胆固醇降了，轻的话肾阳不足耳鸣脑鸣之类的，就是胆固醇是构成脑子的东西嘛，构成神经的东西嘛，那只能神经都短路嘛，耳鸣啊脑鸣啊，这里痛那里痛啊，这是讲轻的。讲重的话是什么？血癌。讲更重一点，就是胆固醇不够的人，自体免疫功能就会烂，自体免疫功能烂的人就会很容易生癌症。所以现在的台湾人都是吃素的人在得癌症，吃素的人在中风，就是吃素的人得癌症的几率还特别高，10癌5素嘛，就是10个得癌症的人有5个是吃素的。那你说吃素的不杀害小动物，好心怎么没有好报？对不起啊，这个是很单纯的化学成分的问题嘛。所以像我的继父啊，我妈妈的先生就是死于血癌的。结果我有一次问我妈妈说，这个继父是感冒引起的血癌吗？他说，因为我记得他是感冒后来就变成血癌。我妈说不是，我妈非常笃定地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庭主妇哪来这种奇怪的知识。她说你继父是吃降胆固醇药吃死的，说是吃那个药吃到血癌的。他可能是后来看什么医学报告之类的吧，因为他都看英文的，我也看不懂啊，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降胆固醇让我们现在变成高癌症流行的社会，那这样一个代价你付得起吗？然后现在告诉你说，其实胆固醇高低根本跟心血管疾病没有关系，而且甚至我再讲白一点，现在有人说什么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对不对？现在其实好跟坏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在血液里面量的胆固醇这件事情，跟你的血管的墙壁上堆积的胆固醇会有关系吗？不一定吧，对不对？就是河水里的泥沙跟河床底的泥沙会是有一关系的东西吗？你在河上面小舀一瓢水，看泥沙很少，代表底下泥沙很少吗？就根本就没有逻辑上的相关性啊，对不对？所以胆固醇这个东西已经死人无数了，然后我们现在糖尿病这个降血糖的事情的死人无数是到今天还在继续着。而 如果你现在叫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要当乖宝宝，不要再降血糖了，他会接受吗？我就觉得中医学到这里就是特别难过的地方，就是你要跟人家沟通，人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情的哦，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学中医大部分的时候都蛮快乐的，但是学到糖尿病的时候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你的家人会把你当怪胎，对不对？就是整个沟通都很麻烦。因为糖尿病，我们现在就算不先讲到肾气丸，你在血糖完全不要降，比如说他这个人高到300就300，高到400就400，然后就这样子放着不要降。那我们那个食疗的做法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每天100多公克的红糖煮20分钟，对不对？因为糖尿病这个东西哈是这样的，身体要吃糖一定要那个糖是比较有能量的糖，你才能够感觉到那是糖。因为爱斯基摩人改吃精炼白砂糖以后，糖尿病的患者就暴增4倍，就是那种精糖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能量没有了，就是死掉的食物没有用。那红糖是还有那个糖的气，可是红糖太粗，粗的能量往外走不往里面补，所以你要在煮过程中把它打揉。那么每天120公克120公克的红糖煮20分钟的水，然后每天当茶喝，然后每天吃饭要什么？要吃精米饭。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吃什么五谷杂粮米，笨得要命，你要补哪里啊？就是要吃蓬莱米、月光米之类的精米。那精米饭呢，还怕它补不进去，再放一点会钻地的东西，放两个地瓜丁丁啦，山药丁丁啦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那这两个东西啊，吃进去之后，你血糖，比如说现在300，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说降血糖，因为降血糖你要吃肾气丸，吃到有补到才能降啊。这地方不讲到降血糖，就是照理说你每天吃这么多的东西，就精米饭一天吃3碗啊，你的血糖要暴增才对，对不对？可是我们临床观察到的不是。300吃这些吓死人的食物啊，因为现在那个家庭主妇都知道好多民生报上面知识，什么升糖指数很高，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就什么都懂啊，吓死人。就是这些升糖指数很高的东西啊，吃下去之后用这样的方法调理，吃下去之后你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会发现哎，血糖原来是300，现在还是300，没有变高。可是这个没有变高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补充那么多糖进去，而血糖没有变高，代表细胞吃到了，所以就可以维持身体在一个不会坏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不以用药来讲，如果你能够放开血糖，不要去管它的话，那基本上这样保养就可以维持在一个不坏的状况。可是呢，现在的患者怎么样？宁愿饿死，也不要用这个方法。就大家都是受恐惧支配的人嘛。那讲大家对你讲那么可怕，谁敢冒险啊？但是不冒险会怎么样呢？我记得上次小鱼助教跟我讲说，在西医院看到糖尿病患者会看到那是什么东西，那叫做就是古代佛教说的地狱界在我们的陆地现象化啊，就是说古时候佛教呢不是有一个恶鬼地狱吗？说什么很贪婪的人死后下到地狱，就会有很多美食在前面晃来晃去，可是嘴巴只有针孔大，吃不到，所以很痛苦，对不对？这是一种给贪婪的人惩罚。那小鱼助教就跟我讲说，现在的西医院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子啊，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好吃，然后都不能吃，然后就憋在那边。哎呀，人都没有死就要把地狱界搬到人间来哦，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啊。就是既然你已经把地狱界搬到人间来，不如现在去抹脖子算了，反正已经活在地狱了嘛，没差了吧。就何苦活得这个样子呢？活人要有活人的生命品质的嘛。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在课堂上面这样的叫一叫，同学听一听，如果你回家要跟你的家人叫一叫，也没有人要听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都是啊，让人感到相当相当的莫可奈何的一件事。而肾气丸里面的基本结构呢，我们说是三补三泻啊，就是说我觉得肾气丸的这个力道就是这样子，它用的药其实很少很少，它这个大量的地黄入肾，少量的泽泻泻肾。我这个三补三泻结构是将就着刚刚讲的病机讲的，其实肾气丸我们下堂课还会分析它的药的交叉的作用啊。我现在说的是最初的，就是地黄入肾，泽泻泻肾，这个山药入脾，茯苓泻脾，这个山茱萸补肝，牡丹皮泻肝，这三路车就是六味药形成一种拉力， 然后能够把什么呢？把剩下的两味药，肉桂跟附子啊，你要说桂枝跟附子也可以，这个阳药的药性啊，卷进三阴脏。然后呢，中国人用阳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你把阳药的那个什么一点点肉桂一点点附子这样拉进去的时候，身体的阳气会同气相求的，所以其他的散出去的阳气就会跟着这些肉桂跟附子一起拉进去，所以你浮越的阳气就开始收进来，然后在脏腑里面开始能够归位，然后就整个人就那个热度跟干燥跟饥渴的感觉就降低，然后阳气就能够逆藏。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伟大哦，因为糖尿病的这种体质，那不是你那种西药的保养法能够摆平的东西哦。所以在肾气丸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是很好的，可是你说肾气丸这么好，怎么今天没有那大流行啊？我觉得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太多的理由了，但是首先我们今天外面买的肾气丸啊，地黄都很随便。张仲景的肾气丸是生地黄用酒吞，张仲景要用地黄当补药的时候就是用生地黄，对不对？然后用酒煮或者用酒吞，因为生地黄是有流动性的药，用了酒让它不要太寒就可以补进去。可是我们后代人都是用制过的地黄，是不是？那制过的地黄呢就有问题了，因为呢我们一般这种，哎，对不起，我那边有标本，有几包地黄，里面有一些地黄片啊，在小塑料袋里拿出来给我。这些制过的地黄呢，如果你用的是不够好的制地黄的话，你帮我把这片拿出来。如果你用的是不够好的熟地黄的话，其实是刚好是逆格艾味。你要让那个熟，如果是蒸过晒过的熟地黄，要它能够补进。